同精神科诊所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大约30分钟后将火救熄。大阪市消防局话，事件中有28人受伤，其中从4楼救出的27人全部心肺功能停止。警方消息人士话，有目击者见到一名60几岁男子攞住嘅纸袋流出液体，之后就发生火警。警方正展开调查，包括伤者系咪包括呢名男子。美国以人权与国家安全为由，再对一批中国企业及机构实施制裁，包括全球最大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旗下11间研究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汪文斌说，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机构和企业，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美方的行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下降3度左右。下午4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马尼拉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早上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2点，跌282点，成交金额16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7点，跌2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蚊，跌14.6。阿里巴巴117蚊，跌3.7；美团225.8，跌12.6；药明生物89.15，升1；金科服务30.5，升3.25；盈富基金23.34，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24；京东集团280.2，跌10.2。李宁84蚊，跌5.05；建设银行5.31，升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4，瑞士法郎8.504，澳元系5.593，加元6.1，新西兰元5.287，欧元8.847。每磅日元兑港元6.8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5点，跌520点。港金报1683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美元，卖出180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榄段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三圣。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榄有意外，龙尾三圣。咁另外后少少，同样喺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屯门医院都系有意外，车龙就排到上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意外，龙尾福亨村。咁即系而家屯公出九龙咧，近住小榄同埋屯门医院分别都有意外，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嘅，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至于较早前咧，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宝石大厦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落红棉路近美利酒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特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嘅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提大家，为咗配合喺维园嘅公子妹活动，直至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佐治街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五点四十三分，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六点五十七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同学们一起找那个叫踩人的记者，看住柳眉的指认，郭心刚才发现，原来这个记者就是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六点三十五分，骏锋 U 十六对豪运 U 十六。今晚八点三十七分，骏锋 U 十八对豪运 U 十八。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菅田将辉唱歌优点总共有两个，第一点是亲和力，另外一点是感情发挥，能够容易带动乐迷的情绪，两个优点都不是单纯靠歌艺或者演技可以达到。今次的歌曲 Last 先更加将佢两种自己嘅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菅田将辉 Last Scene》。 看着他出道，看着他成长的日本演员加男歌手菅田将晖 Last Sce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音乐啦，喂喂喂，大家好啊！ 做乜今日心情咁好啊？ 唔系啊，亢奋得攰到，但系都要 攰到亢奋， 攰到亢奋。 我真系好 get 到呢样嘢啊！攰到亢奋。 嗱，我哋要讲几样嘅，第一咧就系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对象我哋就摆咗上去啦， 系 大家可以留言啦。 其实我想问你系咪想点俾自己啫？你个题目根本就系点俾自己 嘅。我谂起自己嘅， 系咯， 封信都有讲关于自己 嘅。除咗系你之外，我都谂唔到任何其他嘅人物同单位。 就系嗰啲成日唔记得 lock out account 嘅人啦，今日点个对象？ 咪就系你咯，好明显就系你啦。 系啊， 我知。 佢我做边个谂？ 我知你听日生日啊嘛，你想提早点首生日歌俾你嗰啲老土嘢啊嘛，系嘛？ 嗱，我个人就唔系咁嘅。 唉，预早同 你 讲生日快乐啦。 点歌俾成日唔记得 lock out account 嘅人点生日快乐呢单嘢系几 几唔关事 咧？咁啊，几唔关事咧？咁所以一阵间六点钟我哋都有写信啦，其实我都系写俾自己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Okay. 咁跟住仲有啲咩呢啊，另一样今日六点半 EDM Friday Mix 继续会将2021年一啲香港音乐人所制作嘅歌，咁又可以砌到 DJ set 嘅呢，咁就又会有 Volume 2推出啦。咁上个礼拜就係啲怀旧多啲啦。 今个星期呢 今个礼拜去返啲 modern 啲嘅声，电啲同埋重型啲嘅。 咁、 okay. 大家可以听下，即係啱啱听到嗰啲全部都係香港人今年整嘅歌嚟嘅。 高度推介呀。我已经预先听咗啦，因为。 听咗成个副版。 是啦，我高度推介 之后就会呼板就再大家睇啦。另外第三样就是我哋个 followers 咪话3000之后铺咩嘅， 唔系啊嘛，我冇留意喎，你 未到啊，一路都因为有啲人都 keep 住 unfollow 我哋， 好彩啫，好彩啫，庆幸庆幸，我应该系全香港最黐线，即系宁愿人哋唔 follow 我嘅人啦，系嘛？ 而家有2968，我哋上次开呢个题嘅时候， 好近 2930几40几啫嘛， 会唔会一阵一个唔小心圣诞节就过咗？ 唔会噶，圣诞节啲人唔玩 social media 噶， 系咩？ 系啦，但系我哋都要履行翻承诺嘅。如果3000个，我哋就会 post 翻当年我哋两个读书时候嘅。 我哋系先铺咗边一张先， 两张我哋两个， 系、啊、我哋两个，仲要系嗰阵时好似孖生兄弟咁嘅， 系啦，3000个咧就会嘅。咁而家仲有一段距离，因为我哋 keep 住有人 follow 啦，咁所以都 OK 嘅，所以暂时未有咁嘅危机。 稳阵啊，稳阵！ 3000呢条保险线咧、 啊、 都仲系好保险嘅。 好彩我当时个数字 set 得靓啫。 呢个世界几好，几好有人系唔想人哋 follow 自己咧咁。 我谂得我嘅样。 系啦，咁就冇啦，宣布完啦呢啲。 好啦，喂，咁啊，都系嗰句啦，即系听日你就放假 happy 啦，喺呢度预祝咗你生日快乐先啦，31岁仔啦喎。 其实冇乜咩。 踏入嚟呢个年龄，喂，你讲真嘅，你觉唔觉得自己即系可能系？去到即系三字头打后咧，个人系会谂翻啊，自己会唔会呢几年好多嘅性格上嘅改变啊，或者可能在生活上嘅改变啊，咁样 都有嘅。我觉得做特别做电台啦，即系同以前其他工作比咧，呢份工系要 睇书啊嘛，你以前系去 即系有啲唔同嘅呢种工作，其实我觉得叫做系咪叫做媒体或者？又有少少艺术啲， 都系嘅，都涉及，都涉及， 呢種 multimedia 嘅嘢啦。 即係咁講啦，做電台係一個傳播媒介啦，但係同時間即係又好睇你做啲咩節目。例如可能我哋做音樂節目嘅，咁我哋要涉獵好多一啲好 artistic 嘅嘢啊，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啊，好多音樂人啊。咁當然有啲資訊性啲嘅電台人，就當然佢哋熟悉嘅範疇又唔同啦，咁樣。 但係點解要提呢一個工作類型？係因為佢有好多時候需要要求到或者咁啱地會令到自己要諗要認識自己啦， 係 即係自己一個咩人啦？ 係 你喺咪前你想 表現一個點嘅自己？ 係啦，你係一個點樣嘅？你要了解自己嘅性格，同埋除咗你做電台，你要諗下你個 career 係點樣走？ 係啦，你有啲咩能力喺裏邊咧？佢可以幫你由一點點樣去到其他嘅範疇，做更加多涉獵更加多嘅嘢咧？依、這個我覺得係個性質令到我要不斷咁樣去諗，因為佢唔係一個好 proper， 即係成日都講呢個例子，我哋唔會有 junior DJ， 然後升到 senior DJ，、 哦、 或者 chief executive DJ 啫，你或者我唔知啊，即係 好多呢啲名號啦， 即係你唔會有一個階梯可以咁樣行，咁你咁多年就電台主持咪電台主持咯，咁樣你就得咗喺呢度，你我又 好似上又唔上，落又唔落， 我冇試可以考完之後去繼續。proof 一個 qualification， 你點樣覺得自己做得好定唔好？ 你亦都冇所謂嘅 appraisal 要做，每年啊 review 下你今年嘅績效係做成點先。 我心裏邊一個 appraisal 就係公司仲同我續約，我就知道應該 就係一個好嘅 appraisal， 就係一個 appraisal 啫，仲可以俾我繼續做啦咁。咁你又冇嘢，你冇一個基準啊？你有一啲工作可能你業績。 系 有條數好明顯嘅， 追數嗰啲，尤其可能係一啲嘅sales 咁樣，喂，我要嗰個銷售額好高，咁我好明確啊。 佢一個好實在嘅指標嘅，咁你當然佢同時一個壓力啦，你達唔到標或者你同上年比較嘅時候就你會知自己進步退步好現實嘅咁。咁但係做電台嘅話，即係有幾多人聽我哋都唔知噶嘛。咁跟住你做得好唔好呢樣嘢又好主觀啦。 係啊。 系啊， 有人中意，亦都有人唔中意 啦。咁你唔同節目都唔同啦，即係都有啲我認識朋友都，以前可能做 talk show 會聽多啲嘅，即係你講嘢多啲啊嘛。咁而家老實講，音樂節目播歌嘅話，未必啱 taste， 真係少聽咗。咁呢樣嘢又係 taste 嘅問題。 你講起呢樣嘢，我都想講，我有班朋友咧，即係真係相熟先會咁樣同我講，我亦都夠膽咁樣講翻出嚟，就係咧，佢哋成日都話：，我聽你節目啊，聽到五點半嘅，因為你哋得。头半粒钟先讲嘢，咁然后你哋五点半之后都播歌，我都唔听嘅咁。 系啦，跟住访问佢又未必有兴趣啦，咁有啲朋友都会讲系咯，就话而家个节目好少听啦，因为歌啲唔啱。跟住我又好熟嗰啲会讲， 系 你以前都冇听噶啦。 系啦，唔紧要嘅，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有中意嘅部分啦。 咁但系就我觉得。就是以上种种原因，你冇一样嘢去，好似一条绳咧，你掹住佢向前行啊，你唔知掹住啲乜嘢，你唔知点样去咯。呢个系呢几年大体会嘅嘢。 你系由几时开始有呢个意识先？即系你会开始 覺得，其实一入行就已经知啦。 哦，系咩？ 我识得讲，因为有前辈讲啦，同埋睇到喺度做紧嘅一啲前辈，佢哋点样样。谋生啦，叫做咁，所以已经了解到呢个行业大概点，即系电台啦，就系讲。但系你要到自己真系识体会咗咯，一段时间你先至会知道我应该点样样做咯。 哦，你如果有呢个体会嘅时候，其实证明你已经算系都几幸福噶啦。 因为 你已经即系代表，其实你深刻已经行出咗嚟呢个市场少少咁样。 系啊，同埋因为经历咗啲，譬如 Give Me Five 咁样，咁你啲人脚都要不断变动。我入去嘅时候已经一个变动啦，跟住中间要经历咗几次变动，咁你就会知道，系一件点样样嘅事咧咁。咁呢个系体会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再呢一年再多啲咧，一定系骚动音乐改变得太多啦，对我人生 系 太多啦， 系 即系而家做嘅 好 shock 啊呢一年， 而家做所有嘅嘢好似都同音乐有关 系 啦，系，但系而且节目讲过就系我以前细个学乐器啦，我系唔会坐定定可以学到琴或者吉他，我宁愿去踢波啊。我都唔要坐定定十五分钟弹一首歌啊！ 所以我咪就系觉得你好神奇嘅一样嘢咧，就系你明明弹琴，你唔系坐到十五分钟喺度弹，但系你打碟或者可能做呢啲 remix， 你可以喺度企喺度粒几钟啊！你可以系咁专心啊！ 系喺屋企可以用四五粒钟咧，坐喺度就净系喺度斗嗰啲嘢。 真係唔知點解嘅。 不過我覺得其實同開麥咧，深刻唔多唔少，可能都有啲影響嘅。因為你開麥，你焗住你喺做節目呢兩粒鐘，你一定要好 focus 啊嘛。 可能關事。 train 到你嗰個人嘅咩咯？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做電台節目其實可能你比起你細個嚇影響咗你嘅性格啊？直頭可能即係打個比喻，好似我咁咧，我就係嗰一種喺入行之前咧係極。知怕醜仔嗰啲人嚟噶，我唔好少同人傾偈噶嘛。係入咗行之後，焗住要好多、要好多溝通嘅時候，先開始 open 翻少少個人咁樣噶嘛。 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怕唔怕醜，我長期都嗰條標咧左右發嘅， 係 即係有段時間咧就好健談啦，有啲時候就好怕醜啦、入行之前讀緊大學嘅時候都好健談啦，咁但入到嚟嘅時候，因為總之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你知道自己咧咩都唔係一個小薯仔，咁你梗係觀察多啲啦，我嘅性格就中意，咁所以就會怕醜啲。真係你到而家講緊做咗八年啦，係嘛？八年啊！我先至大胆一啲，夠胆去同 生有几多个八年啊！真 系大佬啊，做咗八年。 所以而家你做咗八年，你开始咧就一呼百应啦。 咁又未到嘅，未到啊！真系都未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同音乐个 connection 好得意，就系呢一年改变好多。我觉得都关自己性格事嘅嗰啲贪玩底咧。咁一系就唔做，咁你一系就玩到尽噶啦。咁你做音乐节目，除咗播歌，梗系想知多啲噶啦。 系啊。 咁有时喺访问嗰度。其实有阵时嗰种访问，我都觉得系学紧嘢噶嘛。 呢个系我同你一路做访问其中一个宗旨嚟嘅，就系、是、希望即系、就是、一嚟希望带到一啲知识俾乐迷，二嚟其实我哋自己两个都不停吸收紧一啲嘢。 因为觉得好得意啊嘛，同埋因为你唔使考试啊呢啲嘢， 系 即系你知道咗之后咁啊，知道咗咪倒咗喺度。 系， 同埋有阵时系帮助到我哋再做第二个访问噶嘛。 冇错， 咁又想知，即系你成日。听佢哋音乐人讲嘅都好多 terms 啊，或者佢点样做一首歌啊，咁你梗系想了解多啲啦。 系啊，咁反而我哋系唔会识得晒噶嘛嗰啲嘢。 唔会识，咁反正都做访问，点解唔 问呢？ 系啦，咁跟住之后又自己走去又打碟啊，跟住又唔知点样又录下嘢啊，即系好得意就系呢一年咯，呢一年全部喺里面发生。我谂上年生日嘅时候都未，上年只系喺嗰个。字头嘅转变，点样样去谂自己将来嗰个路啦？咁但系生日完之后，过去呢一年发生所有嘢都唔会谂到系咁咯。 大个仔啦， 系咪好虚啊？讲啲嘢 有啲虚，不过 我都觉得系。 我明嘅， 我唔识点样。 你踏入咗嗰、那个又唔可以话叫迷茫，不过你开始个人多嘢思考、多嘢谂，同埋多嘢学嘅时候就会咁咯。 所以当我迷茫嘅时候咧，呢一年都多咗做嘅一样嘢，就系、是、睇星座。一条绳啊！我就讲一条绳啊。 当你唔知可以信咩嘅时候，就唯有信星座啦，系嘛？ 系啦，了解一下，知道一下佢会形容啊嘛。咁佢都有讲到十二月嘅运程，我 keep 住每个月都会了解一下，即系帮自己一啲好杂乱嘅思绪做个整理。咁佢都有讲嘅，佢就话：十二月人马座咧就好多嘢发生，好忙啦。咁啊，但系好嘅转变。因为我唔好记得 exact wording 啦，我讲得好似好 general 啦。最重要佢就话咧，不过你身体嗰条保险线你小心啲啦，做嘢要聪明啲，因为唔系话你个人唔聪明，但系成日用啲死力去。咁所以咧，你嗰条身体保险线咧，系可能去到临界点，但你自己唔知道嘅。 好准喎、形容得。 走开啦。 唔系讲真的，系啊。祝你生日快乐之余，要身体健康啦。 唔系，听日先系嘅，但系都喺度祝所有今日同埋听日嘅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好照顾自己啊！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耐若后还是健壮，如常相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你，就算心不奉献。 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自信固初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 我谂佢呢一年或者呢一两年都有好多嘅转变喺个音乐同个人当中都系啦。佢冯允谦有佢新 EP 嘅最后一首排台歌叫《生不逢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有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煽惑他人纵火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们在不同社交平台呼吁以不同手法影响星期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或者召集网民在之后的节日上街游行。警方又指两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布的煽惑信息，包括袭击或杀害警员或官员、鼓吹暴力破坏或纵火。警方說被捕男子分別22歲和34歲，報稱速遞員和資訊科技人員，其中一人是一個大約2000名成員的網上討論群組管理員。警方在被捕人士家中檢獲一支仿製手槍、戰術背心、戰術頭盔和防毒面具等。立法會選舉星期日舉行，其中40席選舉委員會界別會以全票制方式選出議員。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相信選委一定會很認真，經過思考觀察後作出決定。他沒有聽到有任何指示要怎樣的投票方式，相信每名選委會自行決定。譚耀宗又說心中沒有特定的投票率目標，認為投票率每次因為情況不同呼籲市民投票，又說今次選舉有競爭，難以預測結果。立法會會議廳改掛國徽，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查詢表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舉行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必須懸掛國徽。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詳情將適時公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解釋，立法會會議廳將用作新任議員宣誓的場地，按宣誓相關法例要求，在宣誓場地掛上國徽。他說日後立法會舉行會議期間將會重新懸掛區徽。經民聯的梁君彥是立法會選舉工業界一候選人，對手是自由黨的梁日昌。山西省孝義市一個煤礦的透水事故，下午兩點多救出第一名被困人員。根據搶險救援現場消息，仍然有被困人員陸續升井。事發在星期三晚，非法盜採煤炭資源引發透水事故，導致21人被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 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早上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因为有强风嘅缘故，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终点啦，喺下昼5点开始啦，就改为沙罗湾喺北京大澳噶啦。咁重复一次啦，因为强风，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终点站已经改为沙罗湾喺北京大澳噶。较早时，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宝石大厦慢线的交通意外仲处理紧噶，经过请小心，暂时就唔系话好挤塞。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坏车阻路，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彩虹村。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彩虹村。至于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新墟一段。另外后车少啦，近住屯门医院嗰段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系近元朗公路泥围左右。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马基仙峡道近住宝云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路邻街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星座智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依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思蓓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个星期一次。 过分地 casual 咧，咁就变咗缺乏咗去尊重嗰个 couple。 每次一小时， 同人打招呼无可否认系一种礼貌，但系其实咧系一种自信。 同你一齐增强自信，踏上呢条终身美丽嘅大道。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smond 苏仲辉啊。嚟紧圣诞，相信大家都有好多 party 或者活动要去嘅。喺礼仪上有啲咩要注意咧？记住听， 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心心相印， 心甘情愿， 心有灵犀， 心花怒放， 心狠手辣， 心旷神怡啊， 心血来潮， 心跳唔好俾佢停。 都市人一望一望，压力大，机器好易坏，心血管疾病随时静悄悄来袭。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同你深入探讨护心心得。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神，你觉唔觉得今年嘅圣诞气氛咧，好似唔系好够咁啊？ 我觉得其实圣诞气氛呢样嘢，同个周围环境未必有好大嘅关系，反而系同你个人最近心情点样个关系比较大少少。 雨是多云 的天气咁啊，全日 keep 住都天阴阴，系嘅，系会令到个人比较沉郁少少。咁加上有一啲朋友可能最近心情麻麻地，觉得冇乜圣诞气氛都正常。咁亦都当然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就已经开始好投入，周围去睇下灯饰啊，买下礼物咁样，准备迎接下星期圣诞节嘅来临啦。啱听过有卢广仲嘅《雨时多云》，牛静晴。 可以为你，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罕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急，向下沉。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换色，要换色。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血脉，全部勇气用脊椎吸入，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今。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要呼不要吸，向下沉。 泳兒的沉溺，是啊，有時候有一些情緒不能夠沉溺太久，好像迷失了在個森林裡面，是吧？ I don't wanna Cause you don't wanna So I don't wanna Just wanna be gone You don't wanna Cause I don't wanna So you don't wanna I just wanna be gone I just wanna be gone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ne I don't wanna I wish I knew it before But both of us were not sure J1M3 featuring Lillian Wong Lost in the Woods， 是啊，是时候要在这个森林里面走出来了。话晒都年尾啊，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是时候放低啦，不好的感情，不好的工作，不好的情绪， 到了今生 通通要讲再见。 终于将会透，随手牵手又会分手。 时光也太有限，爱的笑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些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我很多不再遇见，就学会追忆最苦最成甜，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像收合成美，抬头上有耀眼眉，终点就当多一种永久，极不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学会追追苦追成甜，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奈多久真不一见。 Eagle Chan 陈天傲最好好好讲再见，系啊，圣诞节最好梗系约晒成班朋友出嚟聚一聚，同唔好嘅情绪讲再见，迎接新一年嘅来临。万大事，你起码仲有一班朋友喺你身边啊嘛。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刻上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圣光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放在高楼的黑河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为风吟上路。你信数亦表示 一路路活回发发悠悠，从来不想滞留，安任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就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我挑可选方不会悔疚么？ Carolina， 我太高老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难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换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为放任上路，令你随手亦了事。有光，孤身一人凝望中，一生处处的着看。你的阵痛不想心安，我以爱意志期待天堂。You gotta lean on me， 问大高老大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Pixel 嘅 Just Lean on Me。 他的前队友刘燕恩话：何诗蓓的成功可以激励香港年轻运动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下降三度左右。下昼四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早上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宝石大厦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喺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宝石大厦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咁至於較早前咧，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星輝豪庭快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但係一帶嘅交通咧仍然係非常擠塞噶。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嘅車龍就排到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咁而喺七咸道南去觀塘方向近理工大學，因為有意外，而家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碧街。隧道嘅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咧，加士居道過海受到七咸道南嘅意外影響，龍尾就去到近碧街。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慢線落灣仔咧，車龍就排到管道出口。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接近北角碼頭。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在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近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港島花園道落山方向去金鐘道的交通比較繁忙，車龍排到近麥當勞道。司徒拔道下行下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非常擠塞，車龍排到港安醫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係較早前七咸道南去觀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咗場，車龍有待消散。而家龍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路面情況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龍尾喺聖座治大廈。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一段的車龍排到連翔道近民安隊中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受到較早前的意外影響，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現在近住小欖至到掃管笏段都比較車多的。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一段的龍尾就近泥圍。

使咁啦，唔使戴乜头盔啊！ 听咗我嗰个先咯，你嗰个重头戏嚟噶啦都。 哦，系啊，系啊，好好好，我听下你究即系你究竟写咗啲咩俾呢啲人啊？ 俾你咯， 你自己即系俾我啦。听下，你大家都可以继续网上面留言啊，拣歌咁样样嘅。 知成日唔记得 log out account 嘅人。好啊，其实呢封信呢我都唔知道应该是写给自己啊，定是写给波城啊，定还是其实写给大家都啱的。作为一个经常唔记得 log out 社交平台账号的人，老实讲，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尤其现在这么多个社交平台，一个人一部手提电话，同时处理这么多个账号，下下都登出登入，好烦啫。所以除了网上银行户口之外，基本上我所有电话 app 都不会 log out 的。真是咁唔放心的，咪在电话度 set 翻个 lock screen 密码咯。不过当然啦，够胆唔 log out 社交平台的人，通常都体现出两件事。第一就是你好信任你身边的朋友，你知道就算你不 log out， 他们都不会窥探你的私隐。而第二就是其实你的社交平台根本没有什么不可以被人知道的私隐。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个好像阿一这样的朋友就例外了。所以我很佩服波胜的，被他整蛊了这么多次都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就算你觉得我掉以轻心都好啦，我都几坚持私人账户同工作用嘅账户要分开，用唔同嘅手机登入又好，用电脑登入都好。总之千祈唔好俾佢哋喺同一个装置里面出现，因为你真係唔知道自己几时会鬼暗眼用错 account 嚟铺嘢㗎嘛。尤其忙起上嚟嗰陣时啊，错咗你都唔知呀。所以最后我要点阿 Jam 的两个你，俾咁多位成日唔 log out account 嘅人。喺网络世界里面，即使你表里有两个人格都好啦，记得记得 ，log 唔 log out 都好，唔好用错 account 啊。而麻烦索性连社交平台都唔多玩嘅，奔神上。 想。 两个你， 听过有 Jam 两个你啊， 系啊， 你有冇好多个 account 啊？ 有啊，仲成日搞乱咗添啊， 定系有好多人用你一个 account 咋？ 都会有 share 嘅一啲节目嗰啲咯，不过最后都系我用嘅啫。跟住，所以我咪自己捞乱咯。 跟住你私人 account 有时候，唉，唔讲啦， 听啊。 成日唔记得 log out account 嘅朋友，你好啊！其实我觉得今日呢封信好似写俾自己一样，因为我就系嗰啲成日唔记得 log out 嘅人啊。咁唔记得 log out 又会有咩后果呢？咪成日俾人 hack 咗个 account 嚟出 post 咯。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唔开名啦，阿一佢成日都候住我喺公司用下电脑行开嗰阵，就用我部电脑入去 Facebook 嗰度出 status。有一次啊 ，Nowhere Boy 上嚟做访问嘅时候 ，Kenneth 咧就话我 Facebook 嗰啲 status 好搞笑。嗰阵我就同佢讲啦，系咪过去呢两年啊，嗰啲 status 咧都唔系我出噶，而系我个同事。攞嚟玩，全部都系佢写噶。我到依家都好记得佢听完之后嘅反应系好惊讶嘅。我谂每个人身边咧，都总会有一啲中意恶作剧嘅朋友，特别系读书嘅时候最多啦。收埋你支笔啊，塞啲嘢入你个书包等等，呢啲都好基本啦、啊。只不过人大咗，又好似慢慢少咗呢一份顽皮，多咗啲认真。其实应该要珍惜同埋学习咧，身边仲有呢啲中意恶作剧嘅朋友啊，因为佢哋为咗整蛊你，真系可以有好多创意。有时候你都不得不佩服佢哋噶。例如最经典有一次啊，都系唔讲边个啦，阿一佢用我 Facebook check in 咗日本嘅成田机场、啊。咁我呢头出完个 post， 我就喺南次撞到曾志豪，佢见到我好愕然咁样问：你唔系去咗日本嘅咩？嗰下我都唯有笑住咁样解释佢知发生咩事啦。当然误会嘅出现又唔系净系唔记得 log out 个 account 嘅，有阵时候都会用错 account 出 post， 都会造成少少混乱咁样噶。例如我都试过用骚动嘅 account 出咗后援会嘅 post 咁啦，虽然唔留意网络安全咧，真系好多风险噶。我作为经常录嗰啲网络安全啊、资讯科技通识嘅人咧，喺度要呼吁大家好好保障自己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啊！特别年尾网上面有好多啲咩大减价、劲优惠啊咁咧，唔好见平就乱咁揿入去啲不明嘅网址、啊。仲要揿到入去，入埋信用卡资料咧，就好危险噶啦。所以你要记住，减价还减价，系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成日唔记得 log out account 嘅波成常。 手指，愿你将睡单好字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会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同类入伙。Super Sales 买乜都值。Super Sales 无时价格的快乐地，前途怂恿，放肆地要逼我购买。Super Sales 买乜都值。Super Sales 加速本土经济，权无时码。 呢、这个系力尊嘅减价 购物狂，好啦，遵足嗱，听完我同你嘅点唱啦，终于要到听众嗰啲啦 吓， 我哋要面对一下啦吓，睇、下有啲咩点点咗啲咩歌先。 有嘅，有啲人就好笑嘅，有位听众根本系阿波想点歌俾自己听，播晒歌咯。嗱，讲多次真系唔系嘅， 系。 只不过是冇啊，即系一个提醒。 哦、好，得啦，预祝你生日快乐啦， 满 足咗你噶啦，得噶啦 ，OK 噶啦。 跟住，另外有一位听众就话，成日喺公司行开行埋都会唔记得 lock out， 呢个系真噶，因为你去个洗手间，咁你部电脑 lock in 咗嘛？ 会啊，会啊，即系尤其可能 WhatsApp 嗰啲咧，你唔会真系特登刻意下 lock out， 然后先去个洗手间或者食咁样食个饭咁样噶嘛？ 系啦，咁所以呢啲真系要留意嘅。咁就有听众话想点另一首歌啦，佢话做人最紧要有自信啦，但系都要注意安全啊咁。 OK， 另外有一首 呢首啊啱数啦，呢首啱数， 歌名好啱数啦， 吓网络安全隐患。咁我覺得咁樣啦，呢隻歌呢因為傳聞有兩個版本嘅。咁既然你今日都自私點俾自己㗎啦，我 又唔敢講啊。 咁 你哋今日 點啊？今日我自私點俾你啦。今日我既然都係自私點俾你㗎啦，我覺得冇理由唔聽呢一個版本啦。 多謝聽眾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喺淑芬嘅愛情故事當中揾到一絲嘅共鳴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啱和错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吧，抹干你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余情无谓再讲，讲多有更尴尬的对我，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动动都不过。 记住啊，保障自己网络安全啊！ 由你把口讲出嚟，真系特别有说服力嘅啫。 反面教材咯，系啊，记住碌勾自己 account， 唔好用错 account 啊，知唔知啊？ 冇错啊，听过有 Serena 嘅网络安全隐患 ，INK Remix 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大阪一栋大厦发生火警，共同社引述大阪府警方消息话，已经确认24人死亡，警方怀疑有人纵火并展开调查。消防部门当地朝早10:20左右接报，位于 JR 大阪站附近的八层高大厦四楼一间心理内科与精神科诊所发生火警，火场面积大约20平方米。消防到场灌救，大约25分钟后将火救熄。大阪市消防局话，事件中有28人受伤，其中从四楼救出的27人全部心肺功能停止。警方消息人士话，有目击者见到一名60几岁男子拿住的纸袋流出液体，之后就发生火警。警方正展开调查，包括伤者是否包括呢名男子。天文台话，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今日清晨时分抵达华南沿岸，本港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下降3度左右。预计呢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又预计星期日早上天气较凉，市民喺立法会选举投票时要多穿衣服。天文台话，热带气旋雷伊已经进入南海南部，预计初时会向西移动，到星期日会转向偏北移动，同埋逐渐减弱，而其后嘅路径同强度仍然存在变数。雷伊相关嘅雨带位下周初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下周一或二会为本港带嚟有雨嘅天气。广州寻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境外输入关联病例，70岁女患者同星期二发现的 Omicron 境外输入个案患者住同一大厦。那名女子早前已经被送往集中隔离，过去3次检测呈阴性，寻日凌晨转为阳性，随即被转到医院诊断为轻症确诊病例。當局說患者發病前已經被集中隔離，居住和活動場所的環境樣本都呈陰性，專家評估社區傳播風險較低。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早上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喺龙翔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车龙啦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排到佐敦谷公园。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宝石大厦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曾经有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过咗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你平时都鍾意送啲古怪嘢俾人啦、啊、如果要你揀你会送咩俾阿一呢？ 送袋辣椒俾佢囉。我啲零食嚟嘅。因为佢唔食辣囉，所以要訓練下佢。我係 MinaWave 嘅 Ino，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阿媛媛。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洪少贤。 我在香港长大啦，咁我附近啲朋友全部都系香港人嚟。 净系听佢把声，你未必知道佢系居港少数族裔。 入本地学校嘅时候，成日都会遇到好多好得意嘅问题啊，都有个印度人弹咗出嚟。佢个背景系乜嘢？点解佢肤色咁噶？ 佢系土生土长印度裔嘅新德里利。 香港嘅归属感，我系觉得我附近嘅朋友同埋我啲同事会俾到我嘅。佢哋见到我系印度人，佢哋就唔会想同我讲嘢。但系佢哋一知道我识讲广东话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自己弹过嚟话：哦，一齐食饭。就会已经冇咗一个 gap， 咁其实我觉得归属感呢样嘢系其他人俾到我咯。 要共融，首先要互相了解。 我之前都拍咗一条系印度妈咪系点解，拍咗一条片之后咧，好多人留言就系话吓，我妈咪都会咁做噶、哦，就俾你睇到其实印度人唔系外星人，或者印度人屋企嘅行为唔系咁大分别噶、哦。咁我觉得呢啲嘢系几特别。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一个星期啊，苏东音乐最后半小时由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咁啊上个星期开始咧就已经系将一个完整肤色咧，即系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咁同大家分享，因为今年咧将会有一个叫做香港本地音乐人制作嘅一个 Full DJ set 同大家分享嘅。今日就嚟到第二个版本 Volume Two 啦。 打交碟仲停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无非一首冷战。 高歌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势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查好方式的当年，即使超邦当年，回顾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说太癫？要唱世界真心态。谁人卖力扮乖，正经最坏，新的气派，崇尚世界新生态，就学习如何吹乖，想出失色，淡淡一点无重生于此世，给满足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堆舞动，独有姿态走过那大道？未能亦可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 心都任望。 在遥远，离局遥远，浩瀚在五外。当我的血迹沟水化开，你踏破无与时间竞赛，停留会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就在无梦一刻总有爱，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错？ tomorrow, babe. I know that I lived how I wanted to.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anted to,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anted to,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anted to,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anted to,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anted to, wanted to. If we never see tomorrow, babe. If we never make it through today. If we never see tomorrow, babe. We'll be right back.